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64集，漂亮姐姐。众人听了陈鬼说的，十分无语，讲了半天还是需要药蛊。展昭将目前得知的案情都串联了一下。 在太学杀人的和充当鬼影的？ 是曲中原。这些年他时常溜到太学，每次都居住在太学的阁楼里。那阁楼是王峰让宁公公提议封上的，目的是不让人找到当年纪长天留下的秘密。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于是崔仲远正好可以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查清楚了当年自己被害的真相，同时策划报仇。太学的火是他放的，那些人也是他杀的，白玉璧上的两面字都是他写的，衣冠禽兽是他送给当年那些害他的同窗的，而那首噬魂谣和故意模仿的玄宁的笔记，一方面是要提醒你们查当年的案子，另一方面是给当年所有参与了此事的人一个警告，他回来复仇了。而玄宁庙里的钗和鬼面都是曲仲远放的，是引导你们查当年曲仲远的案子，想让包拯查出王峰。 众人听到此处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太学失火之后玄宁会害怕成这样。那些符咒估计是他去向宁公公求救的时候宁公公拿来打发他的。 曲仲远因为当年被那些同窗所害，而那些同窗大多是资质平庸，多是些达官贵人的子嗣或攀附权贵之人，所以他对这样的学生有一种仇视。另外他也利用了一下太学关于鬼影和考第一必丧命的传说，毕竟出入太学难免被人看见，所以装神弄鬼好掩饰自己的行踪。而他杀的那些学生包括你。 说着陈鬼伸手指了指庞玉，庞玉一惊， 果然他是要杀老子。 他杀徐子燕、王月明、玄宁他们都是报当年的仇，而杀庞玉、徐晓东等学生是因为他说他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当年徐子燕他们那群人的影子，还说这种人根本不配进太学，死光了才好呢。 庞玉讪讪地搔了搔头，仔细想想他似乎的确没资格上太学。包大人听到此处一皱眉，只是没等他开口，包岩先开口了。 这是什么逻辑？他的意思是这世上只有天资聪颖能够念书的人才有出人头地的资格了吗？还是说资质平庸但出身富贵的人里面就没有好人了？大才子们就都是善类吗？坏人改好了一样可以是好人，教人向善本是夫子传道授业的最大成就，愚笨的人一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他曲仲远凭什么评定什么人有资格入太学，什么人就得去死啊？当年害他那几个是败类，可还有大把好的念书人呢，怎么能一概而论？ 众人都点头，太师也满意的点头。 果然是包拯生出来的，说话的腔调都一样一样的。 包大人摸着胡须表示欣慰，陈鬼倒是乐了。 你和你爹小时候真是一模一样，当然了，比他白点儿。 包岩尴尬了，身边庞玉笑眯眯地瞧着他，果然馒头是向着他的。 于是等于案情水落石出了，凶手也有了，唯独缺的就是那条蛊虫，不如抓了王峰再搜啊。 不行，药蛊非常小，这万一王峰来一个鱼死网破，我们要害死好多人的，不可拖大。 太师看了看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拽着包拯急得直跺脚。 哎呀，黑子，你倒是想想法子。 包大人也无奈，这上哪儿找药蛊呢？公孙突然看了看 天尊身边坐着正吃花生米的小四子。随着公孙的视线，其他人也都望着小四子。 你猜？ 遥香阁的三样东西都是他找到的，没准他也能找到药蛊。 赵普走过去坐下，将小四子抱起来放到膝盖上。 小四子，帮忙找一样东西。 小四子其实也不傻，刚才一直在听呢，听赵普说就问他 药蛊啊。 嗯， 小四子搔了搔头，他不知道该怎么找。遥香阁里起码有个目标，他觉得哪里比较可疑，感觉有些怪怪的，就伸手一指。可这会儿怎么指呢？ 说到药蛊，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嗯， 小四子歪个头，不是很清楚。 药蛊。 天尊又说了一遍，其他人想问问，阴侯轻轻一摆手，示意不要打岔。 药， 别管那些你爹教给你的，突然间听到药蛊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红颜色。 红色？ 众人都一愣，展昭拖着下巴，刚才他们在王峰府里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红色的东西啊。 啊，还有呢？ 小四子往赵普怀里一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赵普哭笑不得，捏住他腮帮子。 说啊，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 漂亮姐姐。 众人嘴角都抽了抽，欧阳少征忍不住笑出了声，公孙也有些无力。 漂亮姐姐， 突然想到的，不晓得为什么。 红色，漂亮姐姐，什么红色的漂亮姐姐？ 是穿着红色衣服的漂亮姐姐吗？ 展昭话出口，众人先下意识地看了看林业火，林业火嘴角一抽。 我是红色的漂亮哥哥。 红九娘。 众人都一愣，转眼看白玉堂。 红姨的确是一身红，而且很漂亮，只是她跟药蛊有什么关系？ 展昭话刚说完，外头一个影卫落了进来，正是八王爷身边的多罗，紧随而来的还有紫影。 怎么了？ 公主找到了。 我黄姐情况怎么样？在哪找到的？ 说起来都悬，王宇背着他娘逃出昊天楼之后，一群杀手追杀他。他背着他娘闯进了王丞相府上，那群侍卫竟然也追杀了进去，和丞相府里的守卫打了起来。本来丞相府里的守卫战斗力有限，幸好红九娘在呢，那群侍卫都被抓住了。 众人听到此处都是松了口气，幸好留下红九娘在王丞相府上。 现在呢？ 公主情况貌似不太好，好像是中毒了，丞相和红九娘已将公主护送进了皇宫。 说话间，南宫季到了，说赵祯请公孙进宫救大长公主，公孙连药箱子都拿出来了，小四子从凳子上下来，要跟公孙去。 你留下继续想想药物在哪儿。 小四子撅个嘴，这时就听小梁子突然问了一句， 会不会药蛊在宫里啊？ 药蛊在宫里？ 红姨不是进宫了吗？她还救了长公主，然后后宫这会儿除了庞妃娘娘，还有红姨，还有包夫人，哇，好多漂亮姐姐。 小梁子话说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好像有点道理。而白玉堂闻言，突然像是想起了些什么。 妈，记不记得听到大长公主被王宇带走的消息之后，宁公公说过什么？ 啊，对了，他很害怕地问王峰他们拿什么保命。 难道王峰将药蛊放在了我皇姐身上？ 公主还中了毒的话，他可能将药蛊养在了公主的体内。糟糕，一定要马上去，不然公主可能会有危险。 公孙话没说完，赵普已经拽着他一跃出开封府，直奔皇宫，其他人也呼啦呼啦走了大片。包大人和八王爷也准备进宫，陈轨叹了口气， 我去找找屈仲远在哪儿吧。 仲远害人太多，哪怕他多么冤屈，也不能逃脱律法制裁。 我明白。 那唐姑娘现在何处啊？或许她能救仲远。 唐姑娘早就已经嫁人了，现在孩子好几个，最大的那个都跟包岩差不多大了，生活幸福，就算让他恢复记忆又能如何？岂不是徒增他的伤悲？ 包大人听到此处皱眉长叹一声， 唉，可惜呀，天意弄人。 皇宫里赶到的公孙给公主把了脉之后大喜， 太好了。 一旁庞妃和太后吓了一跳，就见赵祯在一旁脸也有些僵硬，无奈地看公孙。 舒丹， 药骨在公主体内。 啊，能拿出来吗？ 能的。小四子，把胖琪琪拿来。 胖琪琪？ 众人面面相觑，就见小四子打开药箱子翻了翻，拿出了一个铜的小匣子来，然后打开匣子。众人就忍不住皱眉，只见匣子里有一个白色的肉团。小四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戳了戳那个肉团，那肉团动了一下，随后展开变成一条胖乎乎的小拇指大小的软白虫子，扬起脸似乎还打了个哈欠，倒是有一张大嘴。众人只有一个念头，这玩意儿咬人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